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随着这个魔性的音乐呢，我们这个愉快的周五又开始了。这周呢，不光音乐好听，我们的内容也非常有趣啊。 对，这一期的话题是让我们又回忆一下青春时光哈，校园的日子。 嗯，对，说说发生在你身边那些震惊全校的事儿。 震惊全校，我最近因为我在看一些那个网剧嘛，都是一些恋爱的网剧，校园网剧，我就觉得震惊校园的事情一定是校草级人物了。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哪个男生最帅，哪个男生是校草，是校草，校草， 校草。你太单纯了，其实比这个校园比你想象的还要有趣啊。 嗯， 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可乐就是力量的《爱的心跳声》。 嗯，很小清新，很欢快的一首歌，很好听。 嗯，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震惊全校的事儿跟我们分享啊。朕只是略萌，他说呢，一个宿舍四个女生互相给对方的洗发水里加脱毛膏，被学校通报批评了。 他说还有啊，我们宿舍是鸳鸯楼，中间呢有毛玻璃的门隔着，终于有一天晚上一声巨响，玻璃炸了，男女生赤裸相见。 真的好狗血啊。 哇塞，一层毛玻璃，你说没烂之前，我觉得每个人心里肯定也是毛毛的，那个大概轮廓都能看得到。 然后那种透着光的也挺可怕的。 对啊，更让人欲罢不能。爱的心跳声在左边胸口，爱情一直不停跳动，用爱的心跳声做一个美梦，用你的世界才完整，听爱的心跳声在你我左右，幸福定格在这一刻，用爱的心跳声去和你相拥，幸福恋人就是这种，听爱的心跳声在左边胸口，爱情一直不停跳动，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的《我与青春在赛跑》。 我觉得今天的歌曲也蛮适合这个主题的，都是一些校园范十足的歌。 对，都是青春类的。 接下来这个朋友的故事就比较炸了，他说呢，高中同校的扛把子吸毒过量身亡了，留下他怀有身孕的未成年女友，震惊了。 这每一句话都有很多槽点，值得人们去仔细 去剖析。 对，千万不能吸毒啊，这个在节目中也是要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对，王小雨不许笑，他说呢，一个男生和我们的一个女生订娃娃亲，指腹为婚的那种，亲自找当事人求证过，是真的。在那个早恋被批斗的时期，他们过得很甜甜。 哎，其实还挺梦幻的啊，就是哎，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爸妈还订过娃娃亲呢。 对， 就感觉就是莫名的亲近感。 你知道关键是成年后的这两个人已都默认了，然后两个人还谈起了甜甜的恋爱，哎呀，这是要虐死谁呀。 真的是天生一对了，连爸妈都觉得要在一起。纠结里他说呢，现在已经大学了，依旧记着上初中那会儿，班上有一位男同学因为失恋了，从倒数到年级第一，并且保持了整个初中阶段，高中也保持了年级前30，他现在已经是浙江大学大二的学生了， 还是某个部门的部长。现在我们还经常调侃他，多亏了失恋才有今天。 哇，我觉得 太理智了，这个 男同学以后一定要请当年这位甩了他的女生吃饭呀，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真的是，贵人。 其实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谈恋爱失败之后才开始发愤图强，然后整个人变得越来越优秀了，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 因为失恋的时候呢，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觉得自己还是确实是没有很优秀啊，或者是有一股子那种要憋着争口气啊，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给你看。对，所以从那以后可能真的就洗心革面，重新好好做人，从此一飞冲天。然后呢，在多少年后回头看，真的就很唏嘘了，对吧？就冥冥中自有选择，冥冥中自有安排。 多亏了你当年不要我，才是成就了现在优秀的我。 大恩不言谢，那份寄予厚望的荣耀，经历多少次摔跤，逐梦的心。 下一首歌来自朱主爱的《藏不住的心跳》。 周小雨他说呢，上初中的时候呢，班里的男生从公厕翻墙出去上网，把隔坑位的墙给踩折了。星期五放学，爸爸们开车带着家伙浩浩荡荡的来修厕所。 对，都是儿子犯的错，老爸来还， 老爸来兜着。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同学得了猪流感，天啊，全班老师同学都被隔离了好几天不用上课了，全校都知道他的大名，还特别羡慕我们班不用上课。 猪流感，禽流感吧，是不是？ 可能确实有猪流感这一说。 哦，我还真的是孤陋寡闻了，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个猪流感是个什么病。 我记得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不是就有那个猪流感吗？然后还弄得挺严的呢，就是到处都在查呀，都在消毒什么的。 我理解的是那个猪肉有问题的，但是我好像还没有理解到，就是这种病是可以到人身上并且发病，还可以传染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猪流感、猪瘟啊，可能是猪瘟吧。 他这个朋友他叫阿敏，他说呢，室友在宿舍养鸭子被通报并且处分。哎，我也想问呢，下面有一个评论问出了我的疑惑，是哪种鸭子？我想问的是，这个鸭子是什么？ 我天啊，你们想的太多了，我都没想那么多。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在我家小区遛狗的时候，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就是别人家的宠物，有的时候是一只大名的鸡，有的时候是一群鸭子，我觉得特别神奇，养什么的都有。 大名的鸡真的太过分了，邻居不会投诉吗？ 不过我还真的一次没听到，可能是被他掐哑了吧。 哎，最近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很火，就是很流行，叫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疑车无据。 是， 这句话就有点那个感觉了，就是我怀疑你正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我怀疑你在宿舍养鸡。 我怀疑你在宿舍养鸭，但是我没有证据。第四首歌来自于 Populated 的《你说他》。 嗯，这首歌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个电影的插曲《我的少女时代》。 嗯， 如果他是真的那么骄傲，怎会轻易就邂逅他的微笑？饮料店、图书馆，又或是教室一角，好像我一抬头就能遇到我的偶像，竟没被他嘲笑。 久旱逢甘霖，他说呢，高三我外出校考的时候，学校有一名男同学在晚上戴着假发进了女生寝室，结果给抓住了，全校通报批评，并劝退回家，全校都震惊了。但震惊的不是他被劝退，而是震惊一个1.9米的高个男生会戴着假发装成女生的样子，学校保卫处也震惊了。本来调查另一个同学呢，结果就发现了一个1.9米的女生。 怎么想的呢？你这长得1.9米了， 去找女朋友？ 对，你还长 哪有这么高的女孩， 这么大个个子，你说怎么可能能伪装得过呢？ 天啊，这个为什么不去开个房呢，非要跑到女生宿舍去。 南巡945他说，扫地阿姨呢在没有学生的教学楼里发现用过了的套套，怀疑是高一新生。 咦， 嗯，最后调查真的是高一的，结果呢第二天高一校长暗访团灭了高二抽烟的体育生。当时已经高三的我们感觉自己真的老了。 这些小孩好会玩啊。 嗯，惭愧不，人高一都玩这套了。 哎，你别说呀，我上学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突然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国旗底下围了一大群人，然后我就好奇，我就凑过去看，然后结果大家指着地上一个用过的套套。 你当时还在，你在问别人，你说，哎，这什么东西，我没见过。 哎，谁的气球扔在这儿？ 对， 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你就捡起来洗了洗。 天啊！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高二朋友他们班女班主任批评一个男生，可能是批评的有点过了，被那个男生踹了一脚，跌进了厕所，又被厕所的门给弹了出来。高三我们班数学老师跟我们班一个男生打架，直接拎着领子摁到了后门上。第二年还是这个老师在整个楼道追着一个男生说，你别跑，你给我站住。整个高二年级22个班全都听见了。你们学校够暴力的， 感觉都打打杀杀的呢，好暴力。 你说他 好像现在的我，越近了，越远了，孤单的思念更深。 下一首歌来自赵慧仙的《等》。 紫色的蝎子来来，他说呢，有一个小偷偷人东西，然后呢，组织体育生去抓他。这小子电影看多了，绑了一堆的床单，从宿舍四楼往下滑，直接掉下来了。技术没练好， 这个床单经不住你的。 对啊，技术没过关，没练好，还敢来偷东西？哎，我真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是有一个小偷去学校偷东西，你知道他偷的哪儿吗？偷的是那个。叫什么学警察的 武校， 对，学警察的那个学生的那个寝室，反正就是跟警察啊什么武啊沾点边，然后就被直接摁到了， 结果就对，结果就一套军体拳把他制服了。 是的是的， 我上学的时候听过类似的事儿，就是有这个小偷不小心跑到了武校男生宿舍里偷东西，结果那天他特别惨，被打了一顿。 哎呦，我觉得去学校偷东西真的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明智的选择，学生都那么穷，有什么好偷的吗？而且是男生宿舍。 哎，就前两天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新闻呢，就是还上了头条的那种，就是一个小偷是个惯犯，全国流窜，专门到大学里偷，就是比如说这个自习室里的学生的笔记本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他起身上厕所了，电脑就放在那儿了，结果回来就没了 啊！这个我呢还能理解， 还挺多的。 对，有的、 结果在北京被抓住了， 这种就真的太讨厌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看顾好自己的东西吧。 对。虎林破他说，小学时候听到的，大课间呢做课间操，一个学生憋屎憋不住，拉到了裤裆里，当时操场还能看到便便，下午便有了外号某某拉一裤。 以后他就叫一裤拉一裤 一裤，天啊，好有异域特色的名字。 不行，咱们不能这么给人起外号啊，不能教坏小孩子。 嗯、 不过我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上学的一件事儿。我们班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去厕所去尿尿，结果回来的时候踩了一脚屎，就从远处走过来，好就是 带着味道， 踩着那个屎，那个脚印儿都是带屎的过来了。然后他说是提裤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毛坑了，就踩了一脚。 你弄干净再回来好不好？ 真的是，当时他回来我们都很嫌弃他，都不愿意靠近他。 请注意，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这首歌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成员李子婷唱的感谢。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小妮子有大能量，这个特别逗。她说呢，高中的时候啊，课间操教导主任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大家说，祝大家清明节快乐。 为什么 蒙 ing？ 为什么是清明节快乐？讲鬼故事吗？ 习惯了，就一到什么节就想说什么快乐祝福什么的，清明节也没给落下。 不是，你说新年快乐至少还喜庆一点，清明节真的太瘆人了。酒窝五九仍易醉他说，大学的时候呢，莫过于当时一天之内女生宿舍楼四楼的一个女的产子厕所病死了，楼上同房间号的宿舍呢一个女子跳楼，然后呢男生宿舍喝酒猝死了一个人。 我的天啊， 哇，你们 这个学校连着死了三个。 那天到底是什么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黑色星期五吧。 嗯， 我倒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到灵异事件簿里分享了。 我在想 有趣的灵魂， 我在想是不是这三个人是有联系的。 哦，三角恋啊。 因为下面有一个人评论了，说所以是三角恋嘛。哎，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种事情了，不好， 太八卦了。 对，停。 有趣的灵魂特立独行，他说呢，高中一个同学掉进了化粪池，有点像萱草的同学啊，震惊了全校。后来从粪坑里捞上来，臭烘烘的，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后来就办理退学了，剃了一个光头，这是为什么？ 对， 没有脸再回来了吗？ 掉进化粪池跟退学有什么关系？难道这难道是自己的错吗？只是丢了面子而已。 可能太丢脸了，太丢脸了。 对，有可能，或者是他一进学校就会想到那个化粪池，有阴影了。 嗯。 小姑东东呢，他说我们高中呢一个男生因为用手电筒照女生的厕所，似乎还报警了，老师呢也找到谈话，然后呢他从六楼跳楼自杀了，抢救无效。 哦天啊。 嗯，这种应该就是那种一时的好奇心作祟吧，然后就是、 嗯、 就搞怪啊或者是怎么地，然后做了这种举动，然后可能面子上也挂不住，自尊心也强，也没有人去开导他。就这种年纪的男生女生真的很容易意气用事，就是一个念头想不开，就会觉得说我干脆就不要活了。 嗯，真的是不要这样。 对，大家还是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在你萌生那个念头的时候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值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种选择。 对啊，人生多美好呀，要好好珍惜它，至少还有酷我音乐调频陪着你呢。 嗯， 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能说太多了。其实我们征集的故事还有很多，只不过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能一一分享出来，但是真的很精彩。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评论都是说哇，看了评论了之后我真的惊着了。所以到底有多精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博，在、 嗯、 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然后去看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节目呢，都可以后面呢，把这些留言呢都总结一下，然后有更多的留言，大家都可以去微博里看，对吧？有一些节目里没有分享出来的， 嗯、 也都可以去微博那边看一看，就当是看一本有趣的小说了、 嗯。对，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 对、 啊，希望能给大家在这个忙碌的周五送去一份欢乐。 嗯。虽然意犹未尽吧，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长到这儿了，如果想要想听更多精彩的话，要记得关注下周五的酷我音乐调频。 嗯，在酷我音乐中订阅我们。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 嗯， 拜 拜，下周见。感谢这璀璨的盛夏，它出现在命中刹那，当时光快